从哪里来？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？流浪远方，流浪，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为了宽阔的草原，流浪远方，流浪。还有还有，为了梦中的橄榄树，橄榄树，不要问我从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？为什么流浪远方？橄榄树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？